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演播白刚。那是一场让我和大卫都刻骨铭心的比赛，在加时赛以后所进行的点球大战中，阿根廷人笑到了最后，并且获得了一张进军四强的入场券。而与此同时，整个英国足球界却仍然百思不得其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卫被红牌罚下，我们都感觉到十分的失望。终于，我们看到大卫从更衣室里出来了，他哭得十分伤心。我用胳膊搂着他，吻了他一下，尽量想说一些什么来安慰他，但最后我只是说，别担心伙计，这只是一场足球比赛而已。但是根本没有人能够安慰他，他简直是伤心欲绝。当时所有英格兰球员都在一旁，还有他们的家人。我想当时只有内维尔走上去给了大卫一个吻，几乎没有什么人说话。接着霍德尔出来了，他就那么直直地从我们身边走过，一个字儿都没有讲。我无法相信，一句话都没有说。直到后来，霍德尔才出来对电视和报纸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至今仍能让我嘴里发苦。他说，如果当时我们是以11名球员应战，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做成点什么。他对我的儿子的所作所为真是让人吃惊。他明明知道大卫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辱、尴尬和惭愧，可是他却仍然这样指责他，而不是挺身而出支持他。我想恐怕没有哪位主教练会这么做。当时大卫才刚刚23岁，他还是一名需要支持和引导的年轻球员，可是从霍德尔那里，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作为一名球员，霍德尔依然能够得到我的尊敬，可是作为一名主教练，不。他就那样把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大卫晾在一边，让他自己去设法疗伤。这是我永远都无法原谅他的事。他还打开了潘多拉之盒，让媒体在随后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都肆无忌惮地胡说八道。托尼·亚当斯是唯一一个对大卫走出困境有所帮助的人。他离开球场以后就直接来到更衣室，大卫当时哭得正伤心，托尼在他身边坐下，用手搂着他。别担心，大卫，我们爱你，你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球员，真的，我们爱你，就把它当成一件小事吧。托尼的做法使我对他充满了敬意。自从离开球场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我想没有人能够预言此事将如何了结，也没有人知道大卫会如何被视为仇恨的对象，更没有人能够预见他 他是如何学会坚强，并且反击那些恶意攻击他的人们的。事后想来，我觉得完全可以说，正是这次经历，才让大卫成长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他比以前成熟了，因为他别无选择。那天晚上，我们只能把他留在队里，因为我们夫妻俩必须立即赶回英国。虽说很不情愿这么做，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凌晨2点半的样子，我们降落在了斯坦斯特德机场。下飞机以后，我们都有些茫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我们回到家中，我坐下来，把电视上正在播放的那场比赛又看了一遍。可是我仍旧无法相信已经发生的一切。一直以来，大卫都无法真正解释清楚他为什么要把脚伸出去。那只是一名年轻气盛的球员在一时冲动下的反应。况且他当时还处于大赛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之下。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仍然认为大卫犯的规充其量只能给张黄牌。这应该是裁判的判罚失误。然而，如果说裁判只是举起了一支枪，那么他的教练霍德尔就是扳动扳机的那个人。虽然知道肯定睡不着，我还是在早上6点的时候上了床。我断断续续地打了几个盹儿。快7点半的样子，突然有人不停地在砸我们家的前门。我从卧室的窗户往外一瞧，呵，真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们家门口的马路，就是那条只能容下2辆汽车并行的小路，居然已经挤满了人。至少有30多名摄影记者，3家以上的电视摄制组，还有多的我数不清的记者，简直是天下大乱了。我磕磕绊绊地下楼去开了门，砸门的是一名记者。我甚至都还没有听清他的问题，就嘟囔着说：“不，我无可奉告。”其实，在此之前，我们也跟媒体接触过几次，在大卫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都有过。不过，我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阵势，我们都吓坏了，根本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那一天，桑德勒和我本来都应该去上班，乔安妮也要去上学，可是我们甚至都无法迈出家门半步。接下来，我们家电话线又出了问题。我以前在家里一共接了2根线，一根是传真线，另一根是普通电话线。我们把那根传真线专门留作业务用途，而另一根就用来处理常见的日常事务。当时我还以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不过随后 我就得到了深刻的教训。桑德拉用那根传真线拨通了老人之家的电话，他是那里的一名理发师。他跟他们说，自己今天去不了了，因为我们跟媒体有些小麻烦。大约半个钟头以后，我们竟然接到了老人之家的女负责人打来的电话。他说他想弄明白桑德拉是否把他们的号码告诉给了媒体，因为他们那里来了成堆的记者，在那儿一个劲儿地问问题，各种问题。接着乔安妮也用同样的电话打给了一位同校的朋友，他解释说今天上不了学了。大约过了20分钟，那位朋友也给我们打电话说，他接到了报社好几个电话，询问他是否跟贝克汉姆一家有关系。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第二天我们才发现，有一辆架着天线的转播车一整天都停在路边。乔哈尼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们说，曾经看见有两个男人坐在那里摆弄刻度盘。于是第二天在大卫的经纪人托尼给我们打来电话时，我就把我的怀疑告诉了他，因为我相信他们肯定是偷听了我们拨出去的电话。不出所料，我刚挂断电话，那辆车就开走了。在托尼的帮助下，我们做好了去希斯罗机场见大卫的安排和准备。大卫渴望立即到美国同维多利亚待在一起，当时维多利亚正随同辣妹组合在美国巡演。托尼想方设法帮我们在机场弄了一间私人会客室。这样在大卫登上协和飞机飞往纽约之前，我们就可以有45分钟时间待在一起。为了早些赶到机场，我们在下午2:30就出门了。然而我们刚刚上路，就有一大群记者尾随而至。这一幕简直像极了警匪片当中的场景。我在车流当中拐来拐去，努力地想甩掉他们，不过他们也使出浑身解数一定要追上我们。这简直是疯了，而且非常的危险。我驾驶汽车坐 U 字形大拐弯，我连闯几个红灯，甚至还故意地兜了2-3个圈子，只想着能够甩掉他们。最后我终于开上了 M25 高速公路，心想总算把他们甩掉了。可是一到希斯罗，我们就傻眼了，因为那里早就有另外一大堆记者和摄像师守候多时。我们急急忙忙地穿过机场时，他们就冲着我们大声喊叫着，提出各种问题，还不停拍照。那绝对是一场噩梦。我们终于来到里面，见到大卫。我的儿子看上去糟糕透顶，面色苍白， 憔悴失神，而且一副精疲力尽的样子。两天以来，他一直没怎么睡觉，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赶快去美国与维多利亚相聚。我们跟他简单的聊了几句比赛，然后他忽然开口说道：爸爸，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们，是关于我和维多利亚的。说吧，伙计，怎么了？我快当爸爸了。维多利亚，她怀孕了。我们真的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当然，一想到她快要当爸爸了，我们还是挺激动的。不过，她认识维多利亚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而且，他们两个人的生活都暴露在公众的眼皮子底下。我们怎么能够不为他们的将来担心呢？儿子，你不认为这有点太快了吗？爸爸，有些事情是在所难免的。那一天我们跟大卫一起待了有三刻钟，不过他一直十分消沉，也实在是不想对我们说些什么。我们只得拥抱他，尽力的让他放松下来，不要想得太多，并且一再安慰他说，英格兰球迷会原谅你的。英国航空公司起先答应过会让大卫从后门通道走，这样可以避开媒体的骚扰。不过他们没能兑现这个承诺。事实上，大卫只是被人领着直接穿过机场通道，这意味着他得忍受来自世界各地媒体记者的夹道攻击，那简直像受刑一样痛苦。幸好，至少他很快就能回到那架协和飞机上，马上就能见到维多利亚了。等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那些记者竟然还没有走。他们已经跟我们的左邻右舍交谈过，跟我们家其他亲戚也都聊过，不过仍然在拼命寻找别的认识大卫的人。那个星期整整一周的时间，那些记者们都坚守在那里，而且是一天24小时都不肯离开。他们不断地重复着这样的问题：你们跟大卫说过话吗？他说了些什么？他现在情况怎么样？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吗？他有离开英格兰去国外踢球的打算吗？那一阵子，媒体对大卫几乎是痛下杀手，而且是毫不留情。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Sweet music, we just can't let go, let go, let go, let go, let go.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